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就冬奥的项目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 嗯，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那有些家长也会问说，我们也在很多论坛上看到，比如说意外险呀、医疗险呀，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寿险，这些我看好像风声也很大，是不是也值得购买呢？那这方面王悦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其实医疗险和意外险呢，对于少儿的成长过程中呢，它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孩子因为这种包括意外啊，包括一些疾病这导致的医疗费用啊，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弥补。那对于少儿这种医疗险呢，我们认为呢，它的配置优先级还是相对较高的，因为它的保费非常便宜，它通过很少的保费呢，我就可以覆盖一个相对较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购置医疗险呢，它需要有这样的几个注意事项吧。那第一个注意事项呢，我们是要关注这个产品呢，它是只管住院还是住院和门诊都管。如果在相同保费的前提下呢，我们说住院和门诊都管的这样的医疗险呢，我们更多去配置一点会更好一些。那第二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医疗险的免赔额，原则上来讲，远免赔额越低越好啊。但是呢，这个免赔额它的设定的金额也和它的保费是挂钩的，往往免赔额越低的保险呢，它的保费也就越高。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强制说一定要零免赔额，我们可以这个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线，比如说5000元、10000元，能够接受这个数字，那我们就可以配置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啊。然后第三个要关注点呢，就是它的报销比例，尽可能选择100%报销的产品啊，你也会看到很多条款可能设定90%、80%，尽可能的选择100%。那第四呢是报销范围，是仅针对社保目录范围内进行报销，还是一些进口药也可以报销，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范围内也可以报销。我们不要光看到说，哎，这个报销比例是100%，是不是所有都管？你会发现，哎，它仅针对社保目录范围内的，所以呢，也要看它的报销范围。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要看它的续保条件。对吧，我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我做了一个承保，但是明年能不能够有效的实现续保也很重要。他如果说有一些续保的约定或者约束条件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续保，那我们选择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更加的放心了。这个是医疗险啊。 对。 那另外呢，一个是呢我们的意外险。意外险呢其实是一个价格非常便宜的一个险种，我们建议大家都要去配置啊。这个购买的渠道也有很多。那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价格因素啊，就如果是价格能更加便宜点，在相同保额前提下，那肯定选择更加便宜的啊。那第二呢是有没有这种住院的津贴。如果说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意外啊，我住院这个有相关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但是呢我因为家长要照顾孩子，可能我的日常工作就受到影响，那有没有一些产品呢可以通过 给日常，比如说给100-200块钱，帮我们解决一些日常的消费，能够把这一块的风险覆盖到了。当然呢，可能对于说住院的家庭来讲，每天100-200可能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多少了胜于无。我们说在相同的保费的前提下，有肯定比没有要好。那第三要考虑什么呢？还是免赔额的问题啊。我们说医疗险呢，你没必要追求零免赔额，但是意外险我们就要去追求零免赔额，因为免赔额高和零免赔额的产品呢，它的保费相差很少，所以呢，对于意外险，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零免赔额的产品。另外呢，报销比例要是100%的，不要说是这种我们说报销比例更高或更低一点的啊。我们说最后呢，我们说回到重疾险和寿险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定要先保大人，再保孩子，先把自己保护好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家庭。 是的，那刚刚您二位也介绍到了不同的险种的配置啊，以及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哪一些想法。说到花钱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花多少钱在给孩子配置保险这个上面是比较合理的呢？因为每一个险种的价格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像比如说重疾险啊，它的这个中高低端的档次分的还是比较细的，那在这个方面您觉得我们投入多少比较合适，或者说呢也有所取舍 啊？我们建议一个家庭的你的整体的保费支出，包括你的储蓄险和你的保障险，不要超过个人家庭收入的15%，但是呢也不要过于低。我们一般认为10%到15%之间是一个相对较好的一个水平。那就于不同具体的产品，可能要不同具体的分析，可能要根据一个人的家庭情况，他的比如说家庭的构成、家庭人员的年龄、性别，可能都会有所区别。所以保险配置呢，不是说哎，你给我推荐一个产品，我买了就可以把风险都覆盖住了吗？其实不是，还是需要专业的我们去分析家庭情况，进而做一个好的相应的配置。当然呢，我也可以说某一天呢，我就想覆盖一下重疾的产品啊，那我购买一个重疾险，那也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像刚才介绍到，成人买我们说一个50万的保额的重疾，可能20年交费，年交保费大概是，比如30岁的这种男性或女性，年交保费大概是1万多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15%是占了就是所有家庭成员如果想要去配备保险的话， 对， 都是 家庭整体，对对对，家庭整体收入的10%到15%。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

北京体育广播也祝大家生活愉快。